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嗨，你的锅铲》，作者酝酿，番外一，婚礼。池志涵对于婚礼的憧憬，一开始和所有女孩子都是一样的，美丽的婚纱，朋友亲人的祝福，以及这辈子最美的那么一天。但是和齐成在一起后，他一直下意识认为他们应该是不会办婚礼的。齐成不喜欢人多，而他池之涵其实也没有太多可以请的亲戚。因为这个原因，齐成求婚领证他都没有提过婚礼的事，就这么理所当然地忽略了婚礼和婚纱这件事。只是等齐晴在他们领完证后的电话里问起来的时候，才恍惚发现他似乎对婚纱已经没有那样的执念了。幸福的关键还是自己要嫁的那个人。那时候他忘记了自己嫁的男人是多敏感细心。齐成一直记得，他甚至照着池志涵的尺寸画好了他的婚纱设计稿，根据中式婚礼来的，一套主婚纱，三套宴会装。把设计稿给池志涵的时候，齐成笑得有些腼腆。 我学画画的时候选修过服装设计， 四套衣服都异常保守，露最多的那个也只是裙子短到了膝盖，但是很美，做出来的成品和池志涵的气质很搭。在齐成差不多彻底痊愈的时候，他给了池志涵一个婚礼。 该有的我们都要有。 那个男人笑得温暖，把自己偷偷布置好的一切用画画的形式展现给他的时候，池志涵觉得感动两个字其实已经很难贴切地形容他此刻的心情。齐成永远都想得很周到，永远都不会让他受委屈。苏秋在做伴娘的时候盯着他的几套衣服眼红。 我结婚的时候能不能麻烦你男人给我设计几套婚纱，超级符合你气质的。 应该不能，我独占欲强。 池志涵拒绝之后才想起来齐宁也在，于是局促了一点。伴娘团人员很诡异，主伴娘肯定是齐晴，苏秋自告奋勇地做了第二个伴娘，而齐宁居然主动打电话过来说会作为女方这边的人参加婚礼。他当然知道这是齐宁发现他提供的亲戚名单人员实在少得可怜才要求的。池志涵很感激，但仍然是紧张的，而且组合太奇怪。齐宁曾经是齐晴的偶像，因为池志涵的原因才减了一点热情，苏秋又是齐宁的下属，齐宁只要坐在那里，另外几个人都会默默自动调小说话声音，原本闺蜜之间的闺房打闹都有些拘谨。苏秋在帮池志涵化妆的时候，撅着自己粉嫩光泽的嘴唇，风情万种地看了正襟危坐的齐宁一眼。 老板，其实你在这里蛮扫兴的，新娘子和我们都不能愉快地说新郎坏话了。 说我弟弟的坏话吗？ 齐宁放下杂志，挑挑眉，看了一眼池志涵的化妆进度。池志涵通过镜子看到齐晴差点被他自己的口水呛死。 用这个颜色的眼影？ 齐宁把粉色眼影递给苏秋。 他不适合冷色系。 苏秋的白眼快要翻到天花板。 你现在的语气很像老板。 我本来就是你老板。 秦宁陈述事实，所有人继续安静。池志涵觉得自己现在好想念齐成，他不办婚礼也没关系来着。 一会儿我弟来了，是不是要抢亲？ 秦宁又把手里的珍珠头饰递给苏秋，让他换掉水钻的，问的时候看着齐晴， 就一些简单的节目。 齐晴吞下嘴里的糖，看了眼齐宁，马上改口， 其实不抢也行。 齐晴好想哭，他其实准备了四五个节目来着，但是这尊大佛在，他 就有点说不出口了。 我结婚的时候藏过鞋子。 秦宁微微皱了皱眉，看脸迟之寒放在床上的新娘鞋，拿了一只放到自己的包里。迟之寒艰难开口， 那个鞋子放到你包里，齐城可能这辈子都找不到， 然后就不能娶她。迟之寒简直怀疑齐宁过来的目的是为了让齐城娶不了她。 婚礼的回忆很珍贵，更何况是你们俩的。抢亲很重要，这种时候不为难她，你打算什么时候为难她？ 迟之寒眨眨眼， 我说了，我今天是女方代表。 齐宁笑了笑，又立刻皱眉。 哎，你能不能不要给他用那么多亮片啊？他五官没有你艳，用亮片很容易变很土的。 算。迟之寒默默把感动吞了回去。齐晴在后面弱弱举手。 那一会儿可以让齐城做俯卧撑吗？ 可以。 齐晴受到肯定后，声音响了一点。 新娘抱转圈圈呢？ 嗯， 找新娘子纯艳。 齐晴的眼睛越来越亮。齐宁沉默了一下， 从我们四个人的纯艳中找吗？ 嗯。 齐晴点头，齐宁看着他， 这个游戏难度在哪里啊？ 他们四个人凑巧嘴唇形状差别都很大。 嗯，每个人拍张手腕内侧的照片，让他猜谁是新娘吧。 秦宁改了游戏项目。迟之寒脸涨红，齐城在外面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会和他手牵手，情绪紧张的时候会摩挲他手腕内侧的皮肤。他以为这种小动作只有他们两人知道，没料齐宁居然发现了。齐晴一边兴冲冲地拍照，一边感叹， 这都能猜到吗？ 能吧，毕竟是齐城。所谓的抢亲队只有齐城和齐鹏两兄弟，事先仍然和迟之寒家一楼的邻居打了招呼，送了好多喜糖喜烟。迟之寒的姑姑和姑父充当了父母的角色，盯着齐城和他吃了一小碗桂圆莲子红枣汤。齐城猜手腕内侧的时候几乎一秒钟都没有犹豫，在齐晴和苏秋的尖叫中和迟之寒笑着对视。有关迟之寒的所有东西他都不会猜错，已经是印在了骨血里的记忆。最后环节找鞋子的时候，齐城第一个反应居然是去翻了齐宁的包。被抱下楼的时候，迟之寒忍不住问了为什么。 我姐紧张的时候会把手放到背后交握。 齐城亲了迟之寒一下，其他人又是一阵尖叫。迟之寒跟着眯眼笑。 刚才齐晴说找鞋子的时候，他下意识把手放背后了。 两人坐上主婚车的时候，齐城笑着摸了摸迟之寒的脸。 新婚快乐，齐太太。 他的额头被刚才的抢亲折腾得出了汗，头发难得做了造型，现在看起来却已经乱了。西装革履，还很傻兮兮地在胸口别了一朵红花，喜气洋洋的新郎的样子，人间烟火里的齐城的样子。 新婚快乐。 迟志涵也笑着摸了摸齐城的脸，嘴里桂圆莲子红枣汤甜腻的味道还在。外面等齐城他们进了车，才开始热热闹闹地放礼炮，尖叫鼓掌。属于他们的婚礼不大，所有的亲友坐在一起也不过满满两张桌子，但是祝福很满很真。两人在台上向所有人鞠躬的时候，迟之寒看到好多人的眼眶红了。齐鹏作为伴郎居然蹲在角落里嚎啕大哭，齐行和苏秋为了抢迟之寒的捧花差点大打出手，最后迟之寒自己跑到后台又扎了一束捧花，一人一个， 才让这两人消停了。小小的，精致的，感动的，混乱的，属于他们的婚礼。齐宁确实没有说错，婚礼的回忆很珍贵，尤其是他们的。很多年后，他已经不太记得齐城给他设计好的婚纱的样子，却记得齐城秒猜到他手腕皮肤时两人对视的眼神，和他们坐在婚车里齐城额头上的汗。 本集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我们下集见。